大家好啊，今日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开咪时间啦。 系啊，我哋又要回应一下听众啦。我哋多谢花哥讲嗰个叫做 兔子血血。 小兔子、 小跳水犬、 小白兔。 其實我想多謝花哥一樣嘢，因為花哥咧為我哋嘅即係節目都係出咗好多。 但係花哥咁撚無聊啫，炒邊咁嘅文出？ 除咗你哋話花哥無聊，人哋花哥為你做其他多嘢啫。 去邊度抄啊？抄呢啲文章出嚟？ 唔撚知喎、 啊。我哋使唔使讀俾聽眾聽呢？ 哇！屌你乜幾千字俾人打鳩你啊！你讀撚完？ 係啊，其實最主要咧，我講下故事啦。阿花哥就話好好，就揾到一篇文章啊，類似狗護士同埋牛醫生，係咪牛醫生？係咪係啱啊？醫生狗， 牛醫生狗護士， 精神唔好啊！ 咁咧嗱，嗰篇嘢就咁嘅，咁就講一班動物去睇醫生啦。 就係小白兔同埋白花就出去喺森林度行街。 係啦，總之就揾到槍，中咗槍。咁之後咧，個醫生就係牛嚟嘅，即係射狗嚟嘅，係咁多啦。 驗到佢 W 型嘅血 液。係啊，屌，總之係咁多。 隻小灰入捐血俾佢，咁啊咁好，咁啱啊！湊口裏面又有狗。狗護士同埋牛醫生 不過我覺得花哥有一樣嘢好就係、是，即係佢為我哋嘅貢獻好多，同埋即係俾咗好多心理支持 我哋。希望花哥下次咧都揾一出篇類似嘅嘢，但係第二個網揾嘅 咩網下網 啊，每一個禮拜。 屌你！你玩鳩花哥咩？想你打鳩你啊，花哥！屌你！ 我哋多謝阿花哥，我哋會。 嗱，我哋有多謝幾個人嘅，第一係花哥，第二袁君林醫生啦，唔係第一個係筍哥啦，因為筍哥成日唔依時 upling 我哋啲嘢啦。 我哋都多謝佢。 係啦，第二個係花哥。第三個咧就係袁棍俠啦，第四個就係阿貓頭鷹啦，貓頭鷹。 咁你點解唔多謝 Ellie 咧 ？Ellie 要送個故事俾佢啦嘛。 我哋係唯一嘅聽眾，女聽眾。 係唯一女聽眾咧有故事收啦，所以。 係啊，我哋多謝佢哋，我哋不如送出一啲好唔好啊？ 係嗱，呢一集我哋講一樣嘢叫攋嘢。 攋嘢。 嗱，話説咧，我手頭上揸住幾多張呢咁嘅嘢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張。嗱。咩？點解今日要同大家講談攋嘢咧？揸住十一張嘅遊戲機碟，呢啲全部都係老番。嗱，點解買老番又 唔使我讀咧？第一張出嚟 啊！哇，好啊好啊！ 叫《百戰咕咕雞》， 中文版 《咕咕雞》其實係一隻咧年輕嘅小公雞。咁咧佢 屌你老味，你冇讀呢啲啊！俾人打鳩你啊！讀十幾分鐘呢啲嗱，點解我哋要讀呢啲嘢出嚟咧？話俾大家聽嗱，我老婆咧就好中意玩啲遊戲碟嘅，咁咧玩遊戲機，咁話説咧就冇錢買正版啦，而家窮，咁我買啲盜版，我話俾你聽，翻版一樣嘢閪就係，原來裝部腦度係玩唔到嘅，咁啊攋嘢第一，第二樣攋嘢係咩咧？ 點解佢哋做得咁差，唔俾人玩到咧？ 唔係佢哋唔係做得差，係個公即係個網絡商已經洞悉咗呢樣嘢，係佢個保密做得好啊！哦、即係佢加密做得好啊！你就算上網 uplink 做玩， 我哋捉阿筍哥嚟，跟住咧挟持佢老豆老母女朋友冚家產一齊挟持佢，逼佢揾翻個 password 出嚟。 揾啊！呢啲咪筍哥幫我揾過咯，揾唔到啊都。 係 啊， 你梗係啦，你有冇捉佢老婆仔女？ 捉屌啊！筍哥，我話俾你聽，你捉筍哥女朋友，你不如捉筍哥啦！筍哥叫你撕票喎啦，我話你撕票啊老友。第二單 玩個撲街揾出個 password 啊嘛！ 屌你老味，揾出嚟都冇用啦，都唔好玩嘅。發展咕咕雞嗰啲試版都唔好玩。你話性愛咕咕雞好玩，性愛卜咕雞好玩啊！屌你老味。嗱咁咧，話説咧，第二單咧就係我買撚咗。嗱，而家大家咧都去呢個 魔力泡泡龍玩。 屌你老味，改正經嘢啦！屌你老味，唔好成日玩啲雜嘢啦。 虛擬世界喎。 嗱，話説咧，我哋咧就去呢個星際同埋呢個 好景啊， 好景就買鹹碟。我話俾大家聽， 如果你次次買親都死嘅喎， 唔係死係假流嘢，呢就係攋嘢 啊！我哋最叻咧就點啊？黐你啲鹹碟，睇咪黐你啲鹹碟睇。 我話俾大家聽，我買撚咗一張，我屌你老味！ 啲阿叔成日喺度問，喂，一齊嚟買啦！嗱，快啲啦，因為咧而家冚檔啦，嗱，快啲快啲快啲入嚟！ 唔係佢而家唔係咁講嘅，一定堅嘢嚇對封面，我屌佢老母買撚咗。 買翻嚟就唔對封面。 唔係對封面乜蛋子啊！我以為睇撚咗飛鵰嗰啲遊擊隊嗰啲封面。 1960 年代，屌你1960几年啊！ 法國嘅性愛 界，屌你攞咩個頭仲電影爆炸裝啊，同黑鬼嗰條撚又睇唔撚到松鬱蒙咁撚樣，屌啊攞咩人獸猩猩屌人咁撚樣， 黑鬼條撚係咪好長啊？ 會猩猩咁撚樣嗰只嘢，屌你攞咩嗰條女似？ 話説我有次有個朋友咧，女仔嚟嘅，帶埋男朋友去，佢話男女情侶去咧有八折喎。 屌你攞咩唔係嘛？ 係啊， 不過啲點都睇唔到啊！嗱，呢啲咪瀨嘢啦！屌你攞咩？我仲嘥撚咗幾嚿水，屌你攞咩出糧先去買啊！屌你攞咩整啲瀨嘢？ 叫做遇人不熟啊！ 遇人不熟，唔係呢叫瀨嘢啊！ 瀨嘢 啊！瀨嘢啊！瀨好多啊！牛醫生呢排有咩瀨嘢啊？ 呢排瀨嘢啊，冇乜嘢瀨啊！ 嗱。牛醫生出嚟呢個社會蒲得少，就少啲嘢瀨啊！ 我日日翻工，我何來有嘢賴啊？ 我話俾大家聽， 賴啊老闆娘，我差就差唔多。 老闆娘俾佢攤你賴，你 又冇啊？佢俾佢錢攬我攬啊！ 你老闆喺度賴啊！屌你老 味！我日日都見到啲貓喺度賴腳趾，咁算唔算賴嘢？ 都算賴嘢啊！嗰啲 咁我都賴腳趾嚟㗎。 屌賴唔賴到啊，老友？ 鬧係賴，唔揾到腳趾喎。屌嗱，我哋咁講，Ellie又鬧我哋鹹濕啦。 屌Ellie鬧我哋鹹濕唔緊要，嗱你仲一單賴嘢。 最緊要我哋賴Ellie嘅腳趾。 哇！佢冇香港腳架。你冇係又奶唔係又奶啊！ 咁我哋下次送歐家全皮膚水俾佢。 喂，都好喎、啊，屌！係嗱，咁咧我有個老友咧就喺大陸從商嘅。係。咁嗰條撚樣咧就好中意咧就上大陸咧就玩靚妹，佢成日都話啲靚妹乾淨。 哇！好毒㗎，靚妹。 冇毒，好毒啊！ 好毒㗎。 冇毒，我話俾你聽啊，嗰條撚樣玩邊啲咧？ 玩邊啲啊？ 肥婆， 肥婆咧， 你阿乜乜疹啊？阿乜乜疹咧就係、是、嗱就係乜乜疹，大家都同我哋都好熟嗰、那個乜乜疹。 總之係乜乜疹啊！ 總之係乜乜疹啊！嗱，阿乜乜疹咧就好中意咧就上大陸玩靚妹，佢老尾咧次次揾啲靚妹咧都話：哇，狗護士呢件嘢正啊，唔會賴嘢。我話俾你聽， 乜乜疹係唔帶病套啊？點啊？ 有一次咧，個撚樣落翻嚟就同我講：哇，唔知點解個袋啊！太多啊，好似個榴蓮咁啊，唔好大話，榴蓮好得太過喎、啊，老友。佢之後去睇醫生，那個撚樣咧就感染咗呢、這個 幽門螺旋菌。 你屌個胃咩，大佬？你屌個閪啊！ 心口啊嘛。 唔係啊，佢感染咗一隻咧叫做咩啊？非淋病 淋病梅毒。 唔係非淋 花柳椰菜花生銀。有啲嘢啦， 唔係啊！佢感染咗一個非淋病性尿道炎啊！ 哇，好毒！ 咁咧，我話俾大家聽啊，牛醫生嘅解釋啊，非淋病性尿道炎要點醫咧？ 係非淋咩啊？ 非淋病性尿道炎， 非淋病尿道炎，即係唔係淋病嘅尿道炎咯？ 屌你老味，我咁知啦！ 我要簡單啲講俾聽眾聽，如果唔係 A 你嗰啲唔識噶嘛？ 係 嚇，非淋病嘅意思即係唔係淋病咯，咁尿道炎咯，點醫啊？好深㗎，你哋講都唔明啊，食藥咯。 屌啊，我都知啊。咁之後個撚樣咧就去睇醫生。咁咧去睇醫生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賴嘢啦。好睇唔睇係睇政府。我話俾大家聽，逢係有性病，第一時間睇私家。 政府你哋醫你嘅思想啊嘛，唔係醫你嘅人啊嘛。 一入到去話俾你聽，大家如果去過性病醫院睇醫生咧就知啊。佢哋攞支牙籤，唔係棉花棒啊，就喺你尿道口嗰度咧，就唔係撩， 你撳 係懟。 懟你試過啦咩咁樣熟 嘅？我帶嗰啲病人去睇啊，佢唔係撩啊，佢係懟啊。你諗下你個溝頭嗰碌有幾大啊？佢支棉花棒好撚粗，佢真係懟入嚟啊，佢唔係撩入嚟啊。我話俾你聽，十個麻甩佬，十個去完啊，十一個都性無能啊！ 好痛啊！ 佢咧嗱，我話俾你聽，呢種手段咧，佢唔係要你唔去叫雞，佢係等你以後叫唔到雞啊！屌！ 呢個都毒啊！ 哇，痛甩到你啊！即係嗰啲人啊，佢唔係幫你驗袋，係揸袋啊！屌你老味！ 咪咁啊，乜乜診佢個袋後屘點啊？ 後屘都好似食藥食翻 落，佢係大春袋喎， 大春袋同埋碌鳩大曬咯，屙唔到尿咯， 醫係咪好勁咯？ 好撚，哇！佢之後又唔帶袋又屌啊！ 佢以後都掂唔到咧，每日碌嘅咁滴啊！ 唔係，佢同我講一樣嘢、啊，你下次咧將隻手摸入去，熱嘅就冇病噶啦。我話屌你，你咪傻噶！ 佢又教我咧就係聞下佢， 聞曬屌， 佢話咧臭嘅就唔好屌。 咁樣佢咪黐線啊！屌你老母，好教唔教教你聞西？ 佢又覺得啱啊！嗱，因為我屋企咧啲動物都係咁啊，聞一聞就個西，即係如果係聞到香咁咪屌，唔香唔屌走。 係咪有香味啊？ 我唔知啊！ 哇，唔係話西都香味。 我問佢哋，咁樣佢哋唔識，但係狗牛同貓唔係分唔到啊嘛。 哦，咁樣嗱， 佢低一聲走啊！ 仲有一單咧，就係我比較醒覺啲，就所以冇賴嘢。咁呢單嘢係點嘅咧？話說我咧就做呢個護士行業都做啊，即係有一段日子啦。有一日喺我當嘢嘅時候，你知而家咧醫護界當嘢好得意嘅，人手唔夠多啊，咁啊兩三個人就一間。 係。 夜晚黑四五點嘅時候，有一個高級醫官突然間走嚟，拿一扎藥就抌低喺台面就同我講：阿九護士，你陣間俾咗病人食曬佢啦。我話嚇，咁啊 佢點食？ 喂，開翻張醫生紙好喎，聽日補翻啊！咁啊走撚咗去啦。牛醫生，如果你是我，你俾唔俾啲炸藥個病人食咧？ 我俾個醫生食啊！ 屌你老味，個炸都唔知咪毒鼠強嚟啊！屌你第一時間衝撚咗去廁所啦！我話俾你聽，聽朝我見到佢，唔係聽朝我見佢唔到，因為當完嘢啦。之後我再見到佢，我話咦啊X 醫生。 嗰日咪見到你嘅係咩認錯人喎？我屌佢老母！你俾個病人食，你係真係賴嘢。 佢大蠱惑喎， 佢大蠱惑啊！其實我諗佢做緊嗰啲即係 研究嘅。 咁你 睇下啲護士咧忠唔忠心？ 屌你老母，梗係唔忠心！但我而家打工嘅，屌你老母，做太監咩忠心？ 好毒啊！你 好毒啊！你招 你仲毒過嗰啲女？ 你都識㗎？係 咩？ 係啊！ 唔好理佢啦，唔好講出嚟。 唔好講出嚟啊！死狗，講出嚟嗱，呢啲咪賴嘢咯！你俾咗佢賴啊！你又真係賴嘢啦！ 好毒啊！呢啲嘢真 係毒啊！讀過讀書強啊！屌你老味！ 咁乜乜診咧就講完啦。咁我哋即係講，我哋而家講緊咩嘅？ 賴嘢都講， 賴嘢。 你賴過嘢未啊？ 我賴咗啦，唔知添啊。 唔係嘛？ 有時自己賴咗都唔知啊。 自己賴都唔知好撚大鑊喎。 自己賴咗都唔知。 唔係你最撚大鑊就係入喺呢個煙霧集團做，你咪賴時候冇嘢。 係啊，賴時候冇個攤咯而家。 咪時候冇俾個攤你賴都好啊。 阿筍哥有冇賴嘢啊？ 筍哥有啊，佢即係翻工嘅時候咪賴啲老細嘢咯。個老細講你又信，屌你老味閪！個老細叫你去做，你又去死咁樣樣。屌你老味，人哋叫你去死，你又唔好去啦。 唔知我哋聽眾有冇人賴嘢咧？ 賴嘢喂 ，Eddie 有冇試過賴過嘢？喂，賴嘢你話聲俾我知啊！ 係啊，你賴過咩都好喎，即係話俾我知喎。 唔係你賴啲 花哥，唔知道有冇賴嘢咧？ 花哥啊，唔知喎。 花哥佢成日在嗰啲網度抄嗰啲文章，會唔會賴嗰啲大陸毒？大陸好毒㗎啲網。 係咩？ 係啊。 大陸啲網都唔係好毒㗎嘛。 啲網咩小白血、小白兔獻血嗰啲啦。 小白兔出血就話毒啫，小白兔獻血就 唔好毒啫。小心我擔心小白兔啫。 佢小白兔我擔心啲。 其實小白兔獻血係咪阿花哥自己作㗎？ 花哥唔好識寫簡體字㗎， 花哥文盲嚟㗎。 唔係， 哎呀， 你個撚樣文盲，你話花哥文盲 啊？哎死啊！激到阿九護士嘔血添， 哇！真係嘔血。 嗱，點解個鼻噴出嚟嘅血？ 唔係嗰啲鼻涕嚟。 鼻涕。 嗱，我話俾你聽，有一單嘢咧，就我今年即係呢十年裏邊啊，遇到過賴嘢最撚金嘅。話說出嚟行走江湖都有一段日子，嗱。咁嗰陣時咧，出嚟搞嘢咧，有一個人咧，就係個朋友啲細佬。咁咧，佢咧就打電話，漏夜真係漏夜啊！三點零鐘打電話，叫我幫佢揾個律師嘅電話。 點解咧？ 咁你話咗單嘢係點嘅咧？嗱，佢又好跟唔跟就跟人出嚟行，即係而家跟大佬其實是一種最撚戇鳩嘅做法嚟㗎啦。 黑社會喎、 啊，黑社會呢真係黐撚線 啊！而家仲有冇黑社會 㗎？有撚啊！冇錢啊！邊個同你做黑社會啊？屌你冇良出嘅傻！而家嗰啲叫古惑仔。 如果話李嘉誠話黑社好黑咯， 李嘉誠叫古惑仔。嗱咁嗰單嘢咧就係個僆仔十幾歲咧就學人，即係真係毛都未出塵，唔知十三四歲咁啊學人加入黑社會，點知咧一入黑社會有大單嘢俾佢做。 佢使唔使咩滴血為民啊？ 冇呢個嘢㗎啦！屌你而家 斬雞頭曬！ 屌你老母，你真係～睇黑社會，播完黑社會，今日大華講嘅 嘢係咁噶嘛？ 你跟杜琪峰啲對話念啦，咁撚樣。嗱，我話俾你聽，嗰條撚樣， 我中意林雪啊。 嗰條戇鳩仔咧，就真係去跟人。咁咧跟人唔知第四五日都有一單大嘢俾佢 跟錯人， 跟錯人呢就真係賴嘢啦。嗱，佢係點咧？嗰單嘢咧就係個大佬咧就叫佢哋一齊去，咁咧就去打交。話説咧就喺地盤嗰度有貨位啊停咗喺度，嗱個僆仔講俾我聽㗎。咁咧十幾人咧揸啲喉通一衝埋去，係咁剝架貨位 ，bang bang 剝爛曬嘢， 剝錯咗。 嗱，我話俾你聽，架貨位啲人落車，你知唔知啲人做咩啊？ 唔知。 攞啲槍出嚟指住你哋重案。個大佬叫你劈有劈差佬。咁屌啦，賴嘢啦，屌啦老味！ 呢個大佬 擺明先你啦，屌你啦，呢啲咪賴嘢！ 我咧就覺得呢個大佬可能佢懷疑佢中間有二五仔，睇下邊一個唔敢打。 唔係呢單嘢堅㗎，屌真嗰條撚樣我話俾你聽，到而家仲受緊呢、這個嗰啲叫咩TC 啊 ，training center，training center 最多係受廿歲㗎嘛，而家仲受緊啦。 嗰架貨 van 咁貴。 屌我老味好劈唔劈？屌你老味大佬你劈有你外差佬嚟嗰啲，屌你！咁咪真係賴嘢囉。 你大佬點解咁點佢呢？ 唔係，個大佬可能有啲屎忽數嘅，咁個大佬都係俾人當嘅啫。 冇話慘嘅真 係。呢啲咪動上加動囉，好彩未夠清呀，夠清呀，屌你老味受飽有份。 互動過呢啲真 係。互動過程呀，屌你老味賴嘢呀。 唉，真係總之呢個 喺度咁想呢個世界話俾你聽，大家要訓練下，有呢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唔好人叫你去，屌你乜人屌你又信，人叫你即係唔好人屌你又痛，人講你又信， 都唔冇辦法噶啦。硬喺呢個世界有啲人要犧牲下 嘅。喂，犧牲都唔係咁撚蠢啦，屌你老味，走去劈狗劈差佬，你知唔知？ 有呢啲蠢人咧，社會先進步噶。 咁啊係，咁好啦，我哋大家今日談賴嘢講咗咁多先，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